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云下之上，三国鼎立数十载，边境一直战乱不断，北秦汉勇，东迁狡猾，虽国土不如中原广袤，却一直遥相呼应，制衡大境。多年来三国交战连连，死伤无数，近几年战局才缓和下来。自大境建国后，这还是两国头一次正式送来国书，其修好之意让云下三国的百姓皆是欢欣鼓舞。只是对于大境朝堂而言，国书中的条件的确有些让人头疼。中原向来看重血统，皇室更是如此。北秦大公主若成了太子妃，必是大晋未来国母，诞下的更是嫡子，将来名正言顺的皇储。毕竟多年交战，血海深仇，让有着北秦血脉的皇子继承大统，对大晋朝臣和百姓而言都是难以接受之事。至于东迁要求娶安宁公主，亦让朝廷举棋不定。云下皆知，安宁师承永宁寺净玄大师，精通兵法，戍守西北四年未逢一败，威名赫赫。若将如此猛将拱手让于东迁，岂不让人笑话？但一旦拒绝两国国书，极有可能重燃战火，陷天下万民于涂炭之中。大晋朝堂上为了此事，近月来争论不休，转眼便到了北秦和东迁使者入京的日子。与此同时，安宁公主三月禁闭期满，也出了宗人府。虽经历了帝家之事，这位向来荒唐的公主仍是我行我素，每日里逛青楼、入赌场、招戏子入公主府，闹得满京城风雨，直让人为东迁求娶安宁公主的三皇子宋延捏了一把汗。不管娶不娶得成，这位三皇子也太有勇气了。上书房内，赵福将大臣们送走，对嘉宁帝小声禀告： 陛下，老奴已经把他带来了。 让他进来。 是。 承恩见过陛下。 你原本叫什么？ 数月不见，帝承恩洗去了一身矫揉造作的娇弱，冷漠安静了许多，眉眼间也狠戾怨愤了许多。只不过这一抹阴暗的情绪藏在眼底，不易被察觉出来罢了。 罪女没有名字，得陛下赐名，就唤承恩。 你可知为何你犯了欺君大罪，朕还是饶你一命？ 罪女不知。 因为你够狠。皇宫的刺杀案和化元山弟子园遇袭，都是你和左相的手笔吧？ 嘉宁帝望向神色惊讶的帝承恩。 这几个月，你以为朕在别院只是休养不成？ 承恩大罪，当初罪女一念之差，犯下大错，请陛下恕罪。 朕能放过左相，自然也能放过你。帝承恩，朕问你，你如今仍是想做帝家人，还是？ 罪女誓死效忠陛下。陛下，罪女这些年只是以帝家女的身份被困于泰山，对弟子园之事皆不知情，否则也不会成为他的妻子。罪女如今得陛下开恩保全性命，只愿报陛下天恩。 朕相信你不知帝家之事，朕饶你一命，给你一次机会。等会儿你便收拾东西去东宫吧。 陛下， 朕把你赐给太子，从今日起你就是东宫的孺人。 孺人位分虽低，却也是东宫的主子。 谢陛下洪恩。陛下可要承恩做些什么？ 做朕在东宫的眼睛，从今以后你的姓便免了，就唤作承恩便是。 是，陛下。 下去吧。 嘉宁帝摆手，帝承恩又行了一礼，退了下去。待尚书房外脚步走远，赵福才开口道： 陛下，帝承恩毕竟是帝家当年选中代替帝子元的人，他真的可信？ 此女之狠之能忍远超一般人，把她放在东宫日后定有用处，即便用不上，只要有她在，以帝子元的心性必不会再在太子身上多用心，朕也可少些担忧。 陛下， 赵福急忙上前替嘉宁帝拍打后背，递上药丸让他服下，半晌后上书房的咳嗽声才止住。赵福望着脸色微白的嘉宁帝： 唉，帝家的重新崛起，小皇子的夭折，太后的轰逝，到底还是让陛下受了打击。而且这几个月来，陛下频繁召见当年军中的老臣，赐下不少恩旨给各地封疆大吏，为的便是稳固人心，免得这些人偏向帝子元，动荡朝堂。一顿忙乱下来，虽说在别院调养数月，身子却大不如前了。陛下，您还是要听御医的，好好养着身体，大晋的江山还要靠陛下撑着才行啊。 放心，韩家江山一日不稳，朕绝不敢去见太后。 冬日渐过，万物复苏，初春来临，安宁睡到晌午，起来后一如既往准备去赌坊里大杀四方，哪知在小院外遇见了迟蹰着不敢进来的施正言。他顿了顿，眼下眸中异色，笑着上前： 哼，你今日怎么来了？ 帝家之事后，施正言常入宗人府探望安宁，不过东迁的婚书送到京师后，他便长避于府，甚少入公主府了。施正言看见安宁，瞥见他面上爽朗的笑意，微一沉默，说道： 安宁，我准备向陛下递折子回西北。 是吗？等定下日子我去送你。如果不是要等我一起回西北，正言说完之后应该早就回去了吧。 我们一起回京城，自然也要一起回西北。安宁，我打算上书陛下，求娶你。 安宁猛地抬眼，直直朝施正言望去。年轻的少帅破天荒的有些紧张，不自在地别过眼。 我攒了这些年军功，求娶当朝公主，陛下应该能看得上眼。 正言，我知道你是怕父皇将我远嫁东迁，才会好意帮忙。放心，如今晋安侯府崛起，父皇可舍不得失去一个骁勇善战的皇家统帅，他不会把我嫁到别国的。 安宁，我不是因为…… 正言，如今东迁国递来国书，这个时候你若求娶我，定会让东迁国颜面大丧，你必定会成为朝臣参结的对象。施家手握重兵，一直是左相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施老将军守了西北一辈子，刚正不阿，你别为了我，为了施家一门清誉。 施正言是施家独子，将来必接老将军的帅旗守护西北。他一直谨言慎行，从不介入朝政之争，这次肯为他做这个决定已是极不容易。见施正言还要开口，安宁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释然地笑了笑，绕过他朝府门走去。见他走远，施正言沉默地立在原地，半晌未动。 出了府门，安宁揉了揉笑得僵硬的嘴角，叹了口气。他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在街上逛到暮色渐临，突然一辆马车从街道另一头驶来，停在他不远处。握着马鞭的院叔咧着嘴笑，朝他使劲挥着手。安宁严肃的表情无可奈何松动起来。 哼，那么聪慧的一个人，怎么就养了这么个傻丫头？没瞧见本公主正不爽，也不想见帝家的人吗？ 天色正好，不如一起去凌香楼坐坐。 自仁德殿后，三个月来，这还是安宁第一次见到帝子元。他不再是任安乐，陌生的脸却是熟悉的神色，望着他眉间一如往常的坦荡温煦。 哼，一副鬼心肠比谁都狠，居然还装没事人要我逛青楼。 公主，您慢点。 院书眯着眼笑，话还没完，布帘已被人从里面放了下来。马车里，安宁沉默地看着神情安然的帝子元，突然朝他扑去，猛地将他按在马车里，抡起一拳就朝他脸上揍去。但砰的一声，这一拳显然没有砸到人，而锤到了木板上。 帝子元，你还敢到我面前来啊？咱们十几年的朋友，你居然设个套让我跳，设套也就算了啊！老子被关在宗人府三个月，你连个馒头都没给我送过。无情无义，忘恩负义。当年你被你老爹关在柴房的时候，我还偷偷摸摸的给你送过几个果子去。 没送就没送，你是公主，伺候的人一大把，温硕每天守着折云糕出炉再给你送去，还能饿着你不成？装什么可怜啊！当年吃了你送的果子，我拉了三天的肚子，你居然还敢提起这件事儿？ 你还敢还手？我告诉你，老子知道你伤没好，我今天宁可脸面不要了，定要揍你一顿。 谁怕谁啊？安宁，就你这身板，当年比不过我，现在也一样。 街道上声音太嘈杂，院叔竖着耳朵硬是没听出谁占了上风。 下， 他打了个哈欠，不去管身后闹腾的兵荒马乱的马车，径直挥着马鞭朝凌香楼而去。 哎，年轻人有活力有生机真好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